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枯树叶，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隋朝在开办科举考试以前，没有权势，要想凭借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那简直太难了。昨天咱们说的这位陶侃就是这么一位。陶侃被他第一任上级领导推荐，从庐江这个小地方去了洛阳，做了流氓。可是这机会虽然多了，但陶侃要面临的困难也就更大了。咱们昨天也说了，自从西晋灭了吴国，陶侃的后代，早先在庐江啊，虽然地方小，这种歧视也有，但毕竟人少的地方是非就少，陶侃受的委屈还不算。就是哪个贵族，哪个皇室后代。所以对于陶侃来讲，洛阳虽说是个大城市，可是就他这种身份，很必然人都来了，总得在官场上拼搏呀，要不然怎么对得起在老家的母亲呢？怎么对得起领导的推荐呢？就瞧不起陶侃，您就可想而知，这陶侃要想赢得别人的好感得多难。华身上，陶侃为什么找他呢？首先一个，张华这人呢，在朝廷里头算是一好人缘，好脾气，所以陶侃就觉得 自己这靠山肯定没问题。人选一定，陶侃就开始行动上了，打听好张华的家庭住址，拎着礼品就上门拜访了。这个时候没有科举考试，像陶侃这样有能力有眼光的人才，就是因为没有家庭背景，所以没法当官。如果人的挺有礼貌，应了陶侃一句，转身就进去通报了。张华不是不知道陶侃这人，只不过陶侃的官职实在你这样的来拜访我呀，结果呢就让管家给回了。陶侃头一回吃了一个闭门羹，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头一回能见着那才算新鲜的。要想得到张大人的赏识，他必须得坚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陶侃这人呢，并不像早先想的那样，出身寒门只会拉关系。结果陶侃在洛阳的第一步算是成功的一个大臣，打算和陶侃一块儿去拜访中书郎顾荣。这本来是好事儿啊，一来陶侃这人本来懂礼貌，士族子弟，这人一看怎么着，你陶侃也来拜访顾荣来了。这话呀是话里带话，阴阳你不怕掉价啊。当着一群人的面啊，陶侃这气受的连身边的人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陶侃呢，没这个必要，他要做的不是和小人打架，而是要出人头地，只有这样他才能让别人对他另眼相看。最后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毫无进展。再有西晋那会儿正处于内乱最紧张的时候，洛阳成了兵家必争。太难了，必须得到新的地方寻求发展。算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就在陶侃准备放弃的时候，西晋的战乱给了陶侃新的机会。明马阿龙和您话说天下，专给皇上挑毛病的大臣，上集。 当时荆州刺史刘弘负责率军镇压张昌的起义军，正是需要人才需要帮手的时候。陶侃认可他的能力，多年的积累和出众的才华让陶侃在战多少苦才换来今天的成绩。如果他真是张扬一点，排挤一下早先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也不更低调了。按理说像陶侃这样的武将一般都会是性格比较粗犷做事考虑比较少的人，可计划再有别的将领要是领兵打仗胜利归来之后向来都是按照军衔来分赏，可是陶侃人怕出名猪怕壮，陶侃这边战绩不断增加，可就引来了其他人的嫉妒。当时西晋的大贵族王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广州那会儿离京城比较远，所以说无论在广州的官职有多大，实际纳闷了，以为陶侃是闲出毛病来了，就问他，陶大人，您那天天的屋里屋外搬砖碗，您要干什么呀？这锻炼身体，的上进，就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结果您还别说，陶侃这招搬砖上进，一下就让他就教育他做人要勤俭节约。所以这吃喝玩乐呀，他是样样不沾，生活方面呢也极为节俭。这些东西也都是下脚料，本打算扫扫啊给搓了就完事儿了，可谁成想这些东西啊让陶侃看见了，他心疼啊，就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等到积雪融化的时候，这地上啊又湿又滑，都和泥了。这时候陶侃可就得意了，政权的逐渐建立，陶侃也开始步入了东晋王朝的政治核心。但是满朝文武像他这样靠自我奋斗出身的人呢，实在是太 多人都在用墙头草随风倒这句话来形容他的为官之道。也许在一些人眼里，他的这种举动就是抱大腿。富贵的出身，也许啊，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或者说是最有效的。当然了，也不难想象，在东晋那个朝代，不能完全放开手。当然了，他更不敢轻易的去侵犯士族的权益。也许正是这种小心谨慎，为自己草根出身，却在死后得到了朝廷无数的追封，不能不说这样一个小人物的生存发展在当时是个奇迹。晚年奋斗经历，就算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吧。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 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